年轻朋友来说，这首歌乍一听好像是一首新歌，但是对于一些喜欢蓝心湄的朋友来说，这首《不怕付出》可能是他们在 KTV 当中经常会去 K 唱的歌。是啊，在感情当中，当你想付出不怕付出的时候，大概这个人和这份爱才真的是你真的心里想要的人和爱了。但愿你找到了，而且可以透过你的努力让爱能够变得更久一点。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当然如果说昨天晚上你光临的时候我没有满足你的要求，我真的希望你没有失望今天又光临了，因为其实你的点播要求昨天没有满足，可能是他不在直播间，但今天我带他来了。我希望你在电波那一端也在感受着这首在你的音乐播放器中经常在听最近爱的不想再唱歌。 就别走，坐下吧，喝杯酒，说说你枯萎的生活，对你想给的很多，却总是兑现不了的承诺，所以你想走。拜拜朋友，希望春天以后你能成为那个你，我能成为那个我。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买新的生活，买到了旧的生活，从此不再飘。且行且珍惜，就此别离，少年去远行，给理想一个归期，你我将会重逢在天明，一起上路去前进。拜拜朋友，希望春天成为那个你，我能成为那个我。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买螺蛳粉了，不再是匆匆过客，从此不再漂泊。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买前方就是未来吗？总是黑暗的前方，也会有爱的晴朗。一首未唱完的歌，一趟开往远方的列车，离开没有春天的北国，带走所有。 五月的天 TOO， 但愿你今天晚上还是骑车回家，也是不孤单不寂寞。很想听这首于是我不再唱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生活里还有音乐，日子就没有那么糟糕。来听这首杨子姗的微甜的回忆。 在夜空里离开的人，陨落的流星又回来，要我的心，没人打开的泪滴，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的路，坎坷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不要伤心，不要灰心，是命运教我的事情，苦难都虚脱的绝境，会被时间微甜的回忆。没人打开的泪滴，又敲着窗户自言 什么，当真的过了五年十年之后再去回想它，真的被时间已经发酵成了一种微甜的回忆，想想都是一种成长。此时此刻呢，有很多朋友还是在忙碌着，因为他们的心中有梦，高考就在前面。鲁蛋飞听友你好，他说此刻我还在集训，每天晚上九点都会打开收音机听爱的更九点，他已经陪伴了我很多个日夜，每天打开都会听到你说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早已经熟悉了你的声音。身为美术生的我，也早已经熬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高考就在前面，我想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告诉自己不忘初心。那我为你带来了原版的《追梦赤子心》，祝福你在奔向梦想的路上能够一路披荆斩棘，不忘初心，真的希望看到你更好的作品。不忘初心。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 走在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这首歌已经为这位朋友注满了超级超级强大的力量，幸运的力量，点歌成功就会助你一臂之力的。有时候音乐礼物真的能够带给听到的人那种巨大的内心的感动，以及永远永远都忘不了的记忆，是任何礼物都无法比拟的。此时此刻，徐徐大大大大也想为他的夫人点播一首歌。他说，今天我家夫人开车带我，他车技不太好，这路上开的我是真的是颠颠簸簸的。最近呢，他工作繁忙，晚上呢都是凌晨十二点半夜十二点之后才能睡，早上六点半就要醒来，真的很心疼。希望这辈子都能让我好好的照顾他，想替他点播一首《暖暖》，送给正在开车带我回家的彭夫人，爱你。我相信这份礼物一定会让他觉得自己的辛苦都是那么值得，比给他买任何礼物都来得开心。能够送你包，能够送你花的人，不见得会在电台里为你送上一首歌，暖暖送给你。 一岁点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把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光临九月十八号周二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在忙碌几天呢，就将迎来中秋节了，所以这段日子呢，大家也会发现你所在的城市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装着一个对于中秋团圆的美美的团聚的梦。当然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爱自己，然后才有能力好好爱你的家人。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关键词》，今天晚上点播的听友叫做小信。 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每天虽然要记很多东西，但是总有一些关键词一定在你的人生的弹幕上一遍一遍的循环，被你看到，被你注意，被你留心。这里是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小丧青儿的小纸条。他说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短了，每天下班回家看着外面的天都比昨天又黑了一些，秋天总是带着一点儿莫名的伤感。希望大家在忙碌了一天结束之后，不要像我一样提不起精神，能在越来越冷的季节生活得更柔和一些。所以呢，我要点播欢快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郭靖演唱的在树上唱歌。 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却 许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想在哪儿唱呢是你的自由，但是在树上唱歌你也得能站得住啊。这应该就是一个美好的畅想，就是给自己一点高度。当你在你的平地上已经发现有些问题困扰你很久，那你需要腾空需要给自己一个跳跃，一个暂时的隔离带，这样呢才能够用另外一种角度审视自己眼前的问题。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我不说你的名字了吧，谢谢你喜欢广播欣赏韩丽阿姨。你说听节目已经7年了，一直也是一个人在北京，所以想点播一个人的北京。此时此刻应该会有很多朋友都是为了梦想，为了更好的追求来到这里，那这首歌呢也送给你们，请相信自己会更好的。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 需要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 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晚上9:45，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久点。今天晚上带给各位的最后一份祝福的时间，这首歌呢是昨天何方修饰我这位听友想点播的。我就想说，但愿今天晚上你也在听。你说来到新的城市，新的工作岗位3个月了，顺利转正，每天上班也都很开心，很期待。希望自己以后也可以继续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在时间里开出一朵不那么耀眼，不那么艳丽，但却十分特别的小花。 打开哭泣的嘴巴，蹒跚每一步的挣扎，走了一圈的童话，生命一面说情话，一面勒背叛的门闸，从喧闹到暗哑，沉默 老了